在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逝世五周年之际，中朝经贸参赞团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粮食计划署、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联合国人口基金中朝代表机构成员15号前往万寿台，向伟大领袖金日成同志和伟大领导者金正日同志同向献花篮表示了敬意。